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上回咱们说到，陈平巧设反间计，项羽气死了干爹范增。事后项羽醒过妈来了，不由得大发雷霆啊。诈降计，死里逃生，封韩信，韬光养晦，请君入瓮，除强敌，美人图，清解血光之灾。心绞比干多一窍，保命何妨狡兔三窟。敬请收听经典故事陈平的谋略人生下集。公元前203年五月，项羽率大军猛攻荥阳，汉王刘邦一伙人被包围在城中，形势十分的危急。刘邦赶忙召集陈平、张良商量对策。陈平说，项羽这个人有勇无谋，我们可以使用声东击西、瞒天过海的计策，冲出重围。首先我们先写一封诈降书交给项羽，约他在东门相见，然后找一个长得跟汉王特别像的士兵，装成汉王的样子出去投降。这样项羽一定会把大军布置在东门，我们再想办法把西门、北门、南门的士兵引到东门来，然后我们就趁乱从西门冲出去，一定能让霸王措手不及呀。刘邦听了连连点头。项羽听说刘邦又写了投降信，心想，怎么着，又是诈降那一招啊，您以为我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吗？这回项羽吸取了上次范增事件的教训，用重兵死死守住东门。可怜一代霸王这个时候身边连个出主意的人都没有了，头脑简单的以为重兵把守就万事大吉了，殊不知正中了陈平声东击西的陷阱。第二天天还没亮呢，汉军就打开了东门，陈平差遣2000多个美女一批一批的分拨从东门出去。守卫在南门、西门、北门的楚兵听说，怎么着，东门来了好多美女啊，争先恐后的走看看去吧。忽然有人大喊，汉王刘邦来了。大家抬头一看，果然是汉王坐在车里，由仪仗队开道，慢慢的走出了东门。项羽得意洋洋地等着刘邦走上前来投降啊。刘邦啊，这回你可是插翅难逃了。等到队伍走到楚军帐前，项羽定睛一看呀，这车里坐的根本就不是刘邦，大事不好，快把城门给我堵上。项羽暴跳如雷，然而为时已晚，刘邦早就带着手下从西门杀出一条血路逃跑了。刘邦受了伤，把部队驻扎在了广武，和楚军对峙，双方处于焦灼状态。在这个节骨眼上，汉军大将韩信却在齐国节节胜利，军威大振。韩信趁着刘邦失利，派了一个使者来，要求刘邦封他为假王，也就是代理齐王。刘邦一听立刻勃然大怒啊，不由得破口大骂， 我被困在这儿，天天盼着他到这儿来解救我，他不但不来帮忙，反而还要自立为王。刚骂到这儿，忽然有人在桌子底下踹了他一脚。刘邦一愣，嗯，赶忙住口了。原来陈平、张良两个人就坐在刘邦的身边，他们深知韩信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现在又手握重兵，并且远在三齐，如果他想称王，刘邦根本阻止不了啊。这件事如果处置不当，一旦演变成兵变，韩信在齐国自立为王，和楚汉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一个楚霸王还没打倒呢，又来了一个文武双全的韩信，那这汉军的麻烦可就大喽。何不顺水推舟，先把韩信这股力量稳定下来再说呢？这样，所以陈平才在桌子底下踹了刘邦一下。刘邦这时候也明白过来了，可是眼看着韩信的使者这脸色越来越黑，这刘邦该怎么把话圆回来呢？要说这刘邦啊，反应也快，他装作非常恼怒的样子接着说，大丈夫既然平定了诸侯，要做就做个真王啊，何必要做什么假王呢？于是顺水推舟的封韩信为齐王，稳住了这支十分重要的力量，避免了汉军的分裂。韩信从此对刘邦是感恩戴德，无论谁再来劝他，他都不忍心忘恩负义，并且最终率领大军攻击楚国，为刘邦统一天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八月，刘邦、项羽双方划定楚河汉界。九月，陈平以其谋略家的敏锐洞察力，看到项羽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正是大败楚军的好时机呀。于是刘邦立刻发兵攻打项羽。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项羽的军队就被击败了，迫使楚霸王项羽乌江自刎而亡。诈降计，死里逃生，封韩信，韬光养晦，请君入瓮，除强敌，美人图，清解血光之灾，心脚比干多一窍，保命何妨狡兔三窟。敬请收听经典故事陈平的谋略人生下集。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登上皇位，史称汉高祖，封韩信为楚王。楚汉战争结束了，刘邦刚刚喘了一口气儿，有人告发韩信谋反了。韩信的军队都是精兵良将，如果现在攻打韩信，胜算难料，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要拱手送人吗？这个时候，张良已经借口有病而功成身退了，只有陈平依然是刘邦身边最重要的谋士。刘邦愁眉苦脸地向陈平请教，陈平呢，不慌不忙，说出了一招请君入瓮的计谋。他说，陛下，您假装出游到陈州，在陈州会见各路诸侯，韩信听到天子出游了，又到了他的地盘上，他当然会面见天子。当他面见陛下的时候，您便可以把他抓起来呀，这样就不用派兵，只需要一个武士就足够了。刘邦是依计行事，韩信果然出来迎接他了。刘邦就让埋伏下来的武士把韩信捆得结结实实的，投入囚车里。后来刘邦把韩信贬为淮阴侯，留居在京城里，不让他到外地任职了。新建的汉朝总算安定了，刘邦整日忙于安抚国内，无暇顾及塞外。这个时候，长城北边的匈奴趁人之危南下攻打大汉。那年冬天，警报雪片一样的飞入关中啊，刘邦亲自统帅20余万大军征讨匈奴。 正当他向北走到平城的时候，匈奴的首领冒顿单于带着40万精兵把刘邦的大军包围在一个山头上。刘邦登上山头往四下一眺望，只见四面八方各个重要路口都有匈奴的骑兵屯驻把守，要想突围出去简直等于自杀呀。当时正值天寒地冻，连日风雪不断呢，汉高祖刘邦和将士们都冻得手脚发僵了。在被围困的三天后，粮食也快吃完了，汉军饥寒交迫，危在旦夕，他们该如何逃出困境呢？第七天，陈平想出了一招妙计。原来这几天他都在仔细揣摩冒顿单于的软肋，他发现冒顿单于对于新得的王后燕氏十分宠爱，两个人形影不离。冒顿单于经常跟燕氏一块骑马出出进进，浅笑低语，情深意重啊。冒顿单于虽然英勇无比，可是有句古话说得好啊，英雄难过美人关，这个燕氏就是冒顿单于的软肋。于是陈平就打定主意从燕氏身上寻找突破口。过了几天，下起大雾了，趁着大雾的掩护，陈平派使者下得山来，偷偷的去见燕氏。这位燕氏听说有汉军的使者专门来觐见他，就悄悄的走到帐篷外边，把下人打发走了，召见汉使。汉使向燕氏献上了许多金银珠宝，并且说这是汉王刘邦送给燕氏的，另外呢还拿出了一卷画，说是汉王请燕氏转交给冒顿单于的。燕氏一看到金银珠宝，目眩心迷，爱不释手啊，没有多想就收起来了。然后打开那幅画一看，只见画上啊画的是一个绝色美女。这燕氏有点吃醋了，就问使者，你们送这幅美人图是什么意思啊？使者装作非常真诚的样子说，我国圣上被冒顿单于包围，他非常敬佩单于的威猛，愿意放弃武力握手言和，所以把金银珠宝全送给您了，再请您替我们皇上跟单于求求情，可是又怕单于不答应，所以就准备把我们国家最漂亮的美人献给单于，因为美人现在不在这儿啊，所以先把她的画像呈上来了。燕氏有点生气呀，这个不用了，赶快拿回去。汉使见他已经咬钩了，又进一步放线，皇上也觉得把美人献给单于怕会夺了单于对您的宠爱，可是事出无奈呀，只好如此。如果您能帮我们解围，那我们当然不会把美人献给单于了，情愿给您多送点金银珠宝。燕氏说，请你们回去告诉汉帝，尽管放心好了。说完了把话扔给使者，使者赶忙就回去了。陈平把胜算压在了对方王后的身上，这么做未必风险太高了，燕氏会乖乖听从他的摆布吗？使者走了，燕氏思前想后，如果汉帝不能突围，就会把美女献给单于，那个时候我就该受到冷落了。于是他回到后营，整天对着单于大吹枕边风，一会儿说汉朝几十万的援军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又说水土不服难以再次常驻，还说汉朝大军有神灵庇护等等。单于被说得晕晕乎乎，将信将疑，可是又怕惹燕氏不高兴啊，没过多久就传令把围兵都给我撤了。陈平用这一个妙计使匈奴退兵，刘邦逃出重围，一场大难 消于无形当中。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击败叛军，英布归来，创伤发作病倒了。刚回到长安，又听说燕王叛变了，于是就派樊哙以相国的身份率军去讨伐。樊哙走了以后，朝中奸臣借机陷害樊哙，说他呀跟吕后串通一气了，想等皇上百年之后图谋不轨呢。高祖对吕后干预朝政早就不满意了，现在听说怎么着，这吕后又跟他妹夫樊哙串通一气，立刻觉得情况严重了，他决定临阵换将。他找来陈平商量这事儿，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采用陈平的计谋，以陈平的名义前往樊哙的军中传旨去，把武将周勃藏在车里，等到了军营里才宣布皇上下诏力斩樊哙，由周勃夺取印章代替樊哙。诈降计，死里逃生，封韩信，韬光养晦，请君入瓮，除强敌，美人图，清解血光之灾。心绞比干多一窍，保命何妨狡兔三窟。敬请收听经典故事《陈平的谋略人生》下集。高祖刘邦要陈平尽快把樊哙的脑袋取回来，让他检验。陈平、周勃当即动身，在路上俩人一边走就一边合计上了。这陈平就说呀，这樊哙是皇帝的老部下，老虎功高的，况且呢他又是吕后的妹夫，眼下皇上正在气头上，万一他后悔了我们怎么办呢？再说皇上病得这么厉害，再加上樊哙是吕后的妹夫，他们姐妹俩必然会在皇上身边搬弄是非，到那个时候难免就把罪名啊推到咱哥俩头上了。一边是高祖严厉的圣旨，一边是皇亲国戚国家功臣，陈平和周勃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这可如何是好啊？陈平决定冒险不处死樊哙，而是把他绑上囚车送到长安，或杀或免，让皇上自个儿决定去。周勃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呀。到了樊哙的军营前，陈平让人筑起一座高台作为传旨的地方，另外又派人带着信符去叫樊哙。樊哙得知只有文官陈平一个人前来，认为只是传达平常的命令，也没多想，立即一个人骑马过来接旨来了。不料啊，刚到这儿，台子后边突然跳出武将周勃，当即将樊哙拿下，钉入囚车。周勃又立即赶到中军大帐，代替樊哙统领军队。陈平呢，则押解囚车返回长安。正当走到半道的时候，有人来报汉高祖刘邦病故了。这个消息就如同是晴天霹雳呀，震得陈平是心神不宁。现在朝中必然有吕后主持政事，这可糟了。唯一可喜的是，幸亏啊，先前没把樊哙斩了，还好向吕后交代。可即便如此，也怕夜长梦多呀，会有人在吕后面前说他坏话，一定要先赶到长安，把自己的事情给解释清楚了。想到这儿，陈平立刻是快马加鞭地赶往长安，谁知道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吕后派来使者传旨，让陈平留守荥阳，这摆明了就是不信他呀。于是陈平为了表明心迹，又生一计，跌跌撞撞地跑入宫里，跪在汉高祖刘邦的灵前呢，放声大哭，一边哭还一边说呢，您让我就地斩樊哙，我不敢轻易处置大臣呐，现在已经把樊哙押解回来了。这话明明就是说给活人听的，是向吕后表功呢， 吕后姐妹听说樊哙没死，哎，松了一口气，看着陈平泪流满面的样子，大受感动。陈平又趁机请求留在长安，吕后也答应了，还让他在新皇帝身边做了一个高级文官，辅助新皇。陈平以高超的演技避免了一场大灾难，再次保全了自己。陈平虽然为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出了不少力气，可是他的名声远远没有萧何、韩信来的响亮，这大概是由于他的品德没有那么的纯洁无瑕。比如他初到汉营，以自己什么都没带为理由收受贿赂，又比如在对韩信的问题上也有落井下石的嫌疑，难怪清代史学家王明胜要对他痛下针砭，说他是杀死韩信的罪魁祸首，又说他利用单于王后的计谋实在是庸俗卑鄙，没什么可称奇的。尽管如此，纵观陈平一生仍然瑕不掩瑜。陈平生当秦末乱世，顺应历史潮流，以超凡的智谋辅佐刘邦灭掉项羽，建立汉朝，审时度势，铲除吕氏外戚，维护了刘汉王朝的统一，避免了战乱，为汉文帝时期出现繁荣昌盛、国家富强的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陈平对汉朝的贡献，也是他对中国历史的贡献。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令人心惊魂魄散。 你这个在表演的时候一定把它舒展开。 晚上7:00，天桥艺术大厦轩南书馆里，连丽如先生的授课如期开讲。 紫气凌云。 而风雷京剧团团长孙岩每天雷打不动的2个小时的练功也照常进行着。相距不远的天桥艺术中心，各类异彩纷呈的演出，此时也正你方唱罢我登场。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北京中轴线上这片区域，早在20世纪初就是北京民俗文化集大成者。如今，面积达2.07平方公里的天桥演艺区，是对比美国百老汇和英国伦敦西区建成的演艺集聚区。20年前，天桥地区的危旧房改造工程启动。 也正在此时，孙岩也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成为北京风雷京剧团的团长。 剧团账上一分钱没有，所以当时我在接手的时候也确实有点傻。我上级领导跟我说了一句话，这个呢是剧团的最后一次机会，所以当时呢就是拼了。我的信念就是一定把这个古老的剧团保住。 2009年，北京市政府出台促进城南加快发展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南中轴建设，打造天桥演艺品牌，建设集文艺演出、文化展示、休闲体验、文化商务四大功能为一体的首都演艺活力区。也就在那一年，连丽如先生被文化部公示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难极了，难极了！我们找书馆找了好多年，评书不接触听众，不在书馆去说，永远锻炼不出来。 这就说明刘备这人他有个抱负，你甭管他是伟大的抱负。 我是天桥出来的演员，我也希望还能回到天桥去。 天桥是北京南中轴线上的岁月传奇，也是蔚为大观的精华文脉所系。2010年。宣武区、西城区合并，按照首都文化中心功能定位的要求，天桥演艺区被定为北京“十二五”规划中的重大产业项目。文化聚若繁星，改变众望所归。2014年2月，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的核心功能定位正式明确。这也给天桥演艺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天桥艺术中心坐落在南二环里，那么在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打造一个文化的设施，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文化的重视。 2015年11月20日，天桥演艺区标志性项目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揭幕。这里有国内先进、北京唯一的大型音乐剧专业剧场，还有全北京首屈一指的剧场容积。 天桥艺术中心运营5年来呢，我们已经引进了40多个国家、800多个项目，有4000多场的演出在这里上演，有200多万的观众呢走进了艺术中心，在这里呢举办呢各种丰富的艺术活动，像论坛、讲座、大师班。我们还打造了像华人春天艺术节、新经典艺术节、老舍戏剧节这样很多的一个文化的节庆品牌，让更多的这个观众百姓走进我们的剧场。我们的宗旨就是北京的天桥，世界的舞台，百姓的艺术空间。 发挥天桥演艺区的平台作用，突出演艺集聚区的聚合效应，众多的艺术家工作室、优秀的演艺制作公司、经纪公司齐聚到这里，国内20多家知名院团也跟天桥演艺区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正是一系列文化扶持政策，让连丽如创办的宣南书馆入驻天桥艺术大厦。北京评书终于重返了它的发源地，北京风雷京剧团的创新京话剧也让这个古老的剧团迎来了新的曙光。一个活化的文化生态区正在走向成熟。北京天桥演艺区是首都核心演艺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首都文化中心功能的重要载体。多元文化融合汇聚，多种空间形态共生，北京南中轴线之上，一个面向四海的文化交流平台，展现着首都风范，蕴含着古都风韵，传扬着时代风貌。守正创新，古今辉映，北京的天桥，世界的舞台，这样一种自信而博大的文化表达，从容而跃动，深沉而持久。